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3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看迷你场景戏，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神秘大宅引猜测，街坊邻里老闲科，刻板印象来作梗，心情多变还忐忑。各位看官，关于这个刻板印象这件事啊，似乎每个人都逃不出自己的固定的认知。有些人总觉着富二代就一定得是纨绔子弟，有些人呢又一味的认定了寒门出贵子不过是异想天开。可是实际上啊，这些它都不过是我们当下对于自我认知的一种投射罢了。那么说，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个与刻板印象有关的故事。 哎，李大妈。 哎，他赵大爷。 李大妈、啊、最近您这身体挺好的。 你听呢，你听你底气多足啊。 底气是挺足的，就是牙没了。 哎，底气多足啊。 你嘴兜得住吗？ 底气多足啊！ 我都看您断气儿的，这都。 哎呀， 出来干嘛来了？这是？ 那不是？你看，你看街尾那宅子 啊！ 哎呦喂，盖的多么样的豪华呀！ 我也琢磨呢，大兴土木，豪华装修。 是啊， 这是多大的家族？ 肯定啊，特别的显赫。你说谁家买的呢？ 我琢磨他们家干嘛的呢？ 不是大官人，就是大老板。 肯定家里有钱。 你就这一家子住在咱们这街里头，那不搭嘎呀， 不合适啊。 咱们街里街坊的那多么样的朴素啊， 咱们多么样的亲密啊。 哎呀，那个我是特别的艰苦朴素，我是这对吧，73年93年缝缝补补，又你看我出门我都不穿裤子。 哎，回去回去 不是 回去 不是，我都没调整裤子。 你说清楚了， 你看这都带着补丁呢，你看是不是？ 我这不也是光脚出来的吗？ 哎呀，不怕炸死。 我不就练了足疗吗最近？ 哦， 看电视镜的鹅卵石。 哎呀，小 我踩一踩。 小心玻璃，小心玻璃碴子。 那倒没事，关键就是他们这豪门大户跟咱也聊不到一块去。对呀、 啊，咱们俩一天到晚聊的多好啊， 真是 多开心呢、 啊， 特别好。 哎，我跟你这么说呀， 啊， 哎，他赵大爷呀， 啊， 我跟我们家这老伴儿啊都没聊得这么开心。 是我那老伴儿我也不常见。 对，因为我没有老伴儿。 哎，那你聊那么开心干嘛呀？ 哎，没有跟你聊得开心。 你看看，你说没有不完了吗？我那老伴儿啊也常年不回家呀。 哦哦哦， 回他娘家了。 哦哦哦， 看他娘家妈去了。 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 可不嘛，这娘家妈也不常在。 为什么呀？ 上丈母娘家串门去了。 好啊， 长寿村， 长寿家庭，哎，长寿家庭。哎哎， 怎么了？ 老钱，老钱， 我听你们二位聊半天了。哎哎哎，听着了，就站你旁边呢。 啊 啊。这眼神还不太好， 对，不光牙口不好，你看看。 我说，哎，大爷大妈， 钱老板， 您说您二位家里隔了两条街， 嗯， 天天的凑一块儿这砍大山啊，这有的没的瞎聊，这街坊四邻看着的不得串闲话呀？ 就这呀，就怕他们不串闲话，不是，就是这个 怎么着？ 不是，就不怕他们串闲话。 对，我们属于身斜不怕影子歪。 哎，你说清楚点，大爷。 就 是， 不是， 就不怕歪呀。 身斜不怕影子正。 我看你俩够歪的了， 早晚我给他搬歪了。 哎，我说呀，啊，刚才我可听见你们二位聊天了， 听见了。 啊，你们这个思想啊太固化了。 那你说这是谁呀？ 说谁？说你们呢？ 我说这宅子，你说是谁的呀？ 这宅子， 嗯， 这宅子那还能是谁的呀？ 是谁的呀？ 那是有钱人家。 没说一样啊。 哎，对呀，啊，那可是你们啊就认为这有钱人家就怎么怎么样了，是不是就开始胡猜了啊？ 不是，有钱人家反正跟我们的他 你没钱嘛，是吧？ 对呀。 那您就不能说人有钱人家人怎么怎么着。 他们干嘛的呀？他们 我跟你这么说，人家可不是一上来就有钱， 他们 人家之前也算穷二代，是不是？ 哦， 后来呢这个发现了很长时间呀，啊，倒家谱才发现自个儿是穷十八代。但是呢 什么越倒越穷 但是通过现代的努力呢， 啊，发现下一辈有钱。 下一辈有钱管用吗？他就是啊，现在人家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嗯， 挣着钱了。 哦， 而且啊人家这个人还特别的好，非常的和善。 没听说咱们临海有这么个穷十八代挣钱了的。 是啊， 没有这事迹啊。 这户人家啊，我跟您说，那是从外地到临安城养老来的。 那也不能，好家伙的了。 怎么了？您瞧着又怎么了？好家伙的， 有八房啊，又盖这么高的墙。 没事啊，哎，您回去好好把你那房啊稍微磨磨腻子，知道吧？你老盯着人家那个房怎么着，啊？ 这干嘛呢？这是，这不就是炫富吗？ 说的就是啊， 人家那个儿子呀，啊，叫孝顺，知道吧？ 那怎么不孝顺我呀？ 真是， 凭什么孝顺您呢？人家的孩子是不是？ 过去我两天，我也不挑他眼呢。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个有不了孩子。 谁说的？他就我就能有孩子？不是那个他， 我跟您说， 我有孩子，将来也孝顺赵大爷， 对不对啊？ 嗯， 你们二位那私事我不管啊， 嗯， 咱就先说这房子。你们这个岁数大了，千万别对这有钱人有刻板印象。 没印象，没印象。 我跟您说，这有钱人不光是他们， 嗯， 还有很多有钱人，那都非常和善。 关键和尚和尚露个面儿啊，对不对？盖这么大宅子，我也不认识谁，不这不就老滑头吗？ 是根本就瞧不起咱们呀，那是 老的滑稽的头领了。 对，老滑头了，他老油条，他们是。 你们二位现在是越聊啊越投入了，是吧？越和谐啊。 这你说这有钱人这拿我们这老年人不当回事儿啊？ 是啊， 那怎么会呢？有钱人我就拿你们二位当回事儿啊。 有钱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要孝顺我， 哎，这怎么会？来，哎，我有爸爸，我跟您说啊， 有不可以多添一个吗？ 没听说过啊，我跟您说，我有钱，但是呢，我也和善，是不是？他跟您想象那个有钱人他就不一样， 怎么 不是？ 你算什么有钱的？ 哦，我不算有钱， 你是我们看着你长大的， 是 你在我们胳膊上拉过青石， 对， 甭瞪眼。脑溢河船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您赶上了。 我是你李的嘛。 哎，我知道，别老重复这句。 哎， 我是你李的嘛。 啊，我听清楚了啊。 哎，这你几斤几两我们能不知道吗？ 哎呀， 再说了，你是姓钱 啊。是 姓钱，贵姓你也算个老板，你的产业跟人家怎么比呀？ 哎， 你瞧瞧你们家，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 你看人家家 各有风格，是不是？ 这还有风格？你们家那个风格就跟他们家厕所那么大呀？就在你们家风格呀？ 哎，这老太太说话可有点不礼貌啊！ 不是你， 我招您了，您是包 在我这房子？你回头自己看，你住人家隔壁，你是不是显得有点寒酸，有点没有档次？你自己看。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赵大爷就得住大街了。 我招你，我们俩住一块儿去。我没房，我住 一块儿，没羞没臊。 你们二位聊着吧啊，我少见这两位吧。 神秘的大宅和他神秘的主人，此时的街坊们都急于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然而说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着实是让大伙儿更加的困惑。 哎，赵大爷，赵大爷， 怎么了？ 你说这家要不他们这样的吗？ 我什么事儿这是？ 你不知道街尾那房子装修完了？ 我就听着见天叮当，我正睡着觉呢，这刚12点，叮当叮当的就开始干活。 这不是前一阵子吗？ 是啊， 最近为什么没叮当啊？ 到消停了。 对，最近装修完了。 完了， 不光完了 啊， 人都来了 啊，有人住进来了。 那不嘛，你说他住进来了，他新来的，他不得跟左邻右舍的道歉道歉吗？ 对，让他认识认识啊。 他得过来跟他说说呀。 哪怕你装个猫眼，咱们从外边看看你们都是谁呀、 啊？没听说过猫眼冲外装啊？ 让我们也瞧瞧嘛。 没，好家伙的，排队在他门口参观呢、啊。 道眼嘛？ 不，没听说过。不是，我那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呀，是不是？ 什么就是不是？你说什么呢？ 我，你看你一点都不懂我的心 啊！ 我这一点，咱能不能当知音？你哎呀， 你还喝着押韵呢？你看看， 我的意思想说什么呢？ 不是李大妈，你别叫唤，知道吧？ 谁 说话你就说话， 谁过去老过。 怎么今儿起得早就不宣愤了是吧？ 不是我叫唤的， 您这动物世界演的不错。 不是我叫唤的，你听， 这不喊着呢吗？李大妈，李大妈，李大妈，李大妈， 什么李大妈呀？这是大宅子里头。 哎呦，我说，二位怎么又聊上了？这成天鸡毛的喊叫的啊！这睡得着吗？ 是我们喊的吗？ 真是。 我问你 啊， 你们家养的呀？ 谁养？是养什么了？ 我还听那个咕咕咕。 行了，够难听的。养谁？养蛤蟆了是怎么着？行，您那意思什么呢？鸡 鸭？ 我们家从来不养着鸡鸭。啊， 不能，就打你们家传出来的， 肯定在你们家鸡压着的。 什么叫我们家鸡压着的呀？根本就没有这东西。 鸡压着那些鸡压。 对呀、 啊，真不好说。你行了，我跟您说啊，可没有。我这儿啊就好清静，什么鸡压声啊，那都不是我们家传来的。 那、这怎么哪来的这声啊？ 真是。 哎，对了，就是那老员外家，他们家养了不少鸡鸭。 你别逗了， 真是。 大宅大户的能在院里养鸡鸭， 装那么好就为养鸡养鸭。 我大门大户怎么就不能养鸡鸭呢？是不是？ 我看你这两天， 你们家不还养着龟呢吗？ 我养龟就养鸡鸭能一样吗？ 养龟人有目的，知道吧？ 你们二位要不信。 什么目的呀、 啊？为了能让隔壁人看着， 然后 你看不着隔壁人，他看得着。 没听说过， 这就是你们家的家谱。 替我看隔壁人， 对呀、 啊。哎，不是，你们那二位是有点糊涂了。 谁糊涂？ 不行的话，您跟我走，咱们上门咱说说的，说的去，好不好？咱看看到底这鸡鸭是不是这老员外要？ 行啊， 行 啊， 你还不承认？ 真是， 走， 一去就知道了。 走，这个跟这老员外，咱说说理，是不是？ 说什么理？ 咱瞧瞧那鸡鸭，是不是？门前大桥下路、 就是、 过一群鸭，咱数一数，2、4、6、7、8，咱数一数。 你数都知道，肯定是你们家的。 就是，我跟你说啊，你呀、啊，你是什么呢？ 我 是小门小户，人是大门大户，人是帐前七人。为所欲为， 我跟您啊说， 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冲您这样， 家里除了有鸡鸭，可能还得有狗，还得有恶奴， 还得有鱼虾。 你跟他， 你看见了是怎么着了？ 那他一提，你上门跟他提一句，回头打你。 打我，我招他们了，我打我， 你打手里足有200多， 对， 这还是手术。 哎呀，行，我冲你们二位我也得搬家，我跟你说。 那么看你一会儿你上门，人家不给你好脸，说你们干嘛的呀？你姓钱呢？你有钱吗？你就姓钱，你还管我家养鸡养鸭，你管得着吗？你说话就跟鸡叫似的，你还好意思？ 谁跟鸡叫似的呀？我听你这滋儿都喊叫了。 这我问你呀，去你就去啊，我们劝你好自为之。哎，赵大爷，咱们走， 咱溜了去。 跟这二位住真倒霉，我跟你说。 哟呵， 这 位是 钱 老板 啊，钱老板是，哎，您 好，您好，您好啊， 哎，少见，哎，这个一块住着呀，也没给您啊打个招呼，实在是失礼了啊。 是，我这什么，我也是个好清静的人，我这搬来过来呀，我这也没请，邻里街坊的去 我 们 这房子不错啊，这修的 啊 挺有气势啊， 还成， 是，哎，不过这个你看啊。这修房子是件大事儿，这得早起晚睡啊。可是啊，您一早起晚睡呢，我们也得跟着早起晚睡。这倒无所谓 啊。 不过我听说呀，说您这家里边现在啊，开始啊养上这个鸡和鸭了，是不是？ 哎呦，您是，哈哈，您知道是挺多。 好吃这口是怎么着？ 不 啊， 我呢这个人呐，清静惯了，一辈子在外头啊，老是漂泊的，到了岁数大了，这不是吗？先找一个安静劲儿， 找鸡跟鸭跟您聊天啊， 也不是，鸡同鸭讲，我也听明白他们说什么呀。到岁数大了，我先找这么一处这个房子，自己住会儿挺好。我呢又觉着无聊啊， 您就是养老是不是？ 对 啊， 养个鸡呀，养个鸭子呀，我打发时间，我看他们挺可乐，一天拽和拽和的。 是，可是您啊，您看啊，这个搬了这么长时间了， 嗯， 就是街坊四邻的呀，他是少有言语，说这搬了这么一大户人家，这到底住的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富豪啊？这怎么不跟我们聊聊啊？见个面打个招呼啊，送2斤什么栗子3斤枣什么的，这哎，你看看， 是， 没有这些个走动。 对，那是我是因为什么呢？ 嗯， 我呀就是搬这儿来之前，我就打听，我说这地儿怎么样啊？说这个人说临安城肯定是很繁华呀，但是说这个大城市的人呐，他这不是他不是很喜欢走动啊，说特别的注意那叫什么？私人的空间呢，要有一些啊， 对，隐私， 对， 隐私。 所以说我这不就 是 没好意思多走动。 您看，您那说明您低调，这是有误会，是不是？ 啊， 这绝对是误会。 怎么呢？ 您这个人低调，是不是？并不是说不想给我们来往，这是还是很热情的，对吧？ 那是 这个，哎，那个邻里街坊那个有俩老人 啊， 这叫空巢老人。 哦， 啊，空巢老人没事啊就好聊天， 嗯， 就知道您住这儿以后特想跟您聊聊。 哦，是吗？ 哎呦，对，而且说少儿子就饶手找，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当然可能就是寂寞，那没关系，但是自从您说了这事儿以后呢，咱们就近乎是吧？ 哎呦， 我把赵大爷跟李大妈的给叫来。 哦， 咱们 一个赵大爷李大妈， 对，赵大爷 都是你的长， 这个， 那可太好了。 是， 你说这个有那么老两位，我这岁数也不老小的了。 我跟您说 啊， 有那老二位 啊， 您就不用养鸡鸭了。 哦，不无聊了。 他们可比这鸡鸭热闹啊， 是吗？ 哎呦啊，这我成天跟他们住一块儿啊，那天天的那叨叨叨，而且这两位啊还都是，啊，是没有伴侣， 嗯， 这简直就是啊天错的一对儿啊，地造的一盒啊， 一盒 啊，地造的一双一双 啊，对，那了不得了，我跟您说，以后您就是少养点鸡鸭，咱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吵，是不是？ 哦， 这睡觉睡不着，是不是您？ 哦，明白了。你看看，那是我不好了，我没啊，哎，我寻思这个 您 大家伙大城市没这个鸡鸭还是少听，我寻思这动静大家伙这个明白了，马上我就处理， 马上我就叫他们来跟您聊天， 那可太好，咱凑一块儿打牌玩呗， 太好了。 哎，那么这样看来的话，沟通交流的确是改变刻板印象的最佳桥梁了。可是已经在一旁猜测许久的街坊们，真的能够与这个新邻居做到和睦相处吗？哎，您得接着往下听。 哎，我说赵大爷李大妈，来， 上咱们老员外这儿啊，这老员外邀请咱们一块儿，咱们热闹热闹，好不好？ 嘿嘿，串门去。 哎 哎，你说你。 你看 你怎么跟这老员外这熟了？ 对呀、啊，你们也不认识啊。 你看看这邻里之间要远亲不如近邻， 你别远亲不如近邻， 真是 那是老话。对他这为富不仁的，提什么远亲不如近邻？ 去都不想去。 我可跟您说， 一直也不请我们。 我可跟您说，我亲自去了人老员外家，人家老员外可真不错，知道吧？而且知道您啊，二位就好聊天。一听说，哎呦，住着大爷大妈，这家里边又少个伴儿什么的啊，这个所以都应了，说以后啊，对您二位多加照顾。您说您缺米的送米啊，缺面的送面，人家家缺这个吗？是吗？你就看着你们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帮助？你看这人性怎么样啊？ 是吗？ 哎，您不信您瞧瞧，咱把这邻里之间的关系搞好了， 好 以后去这以后就富人，这赵大爷再也不用住街上了，好吧？ 压根儿我也不住街上了。冲你这话说，今儿我得捯饬捯饬。 对，捯饬捯饬。 来来，我 把这衣服先换了。 我把我们家那迪卡的那裤子我先翻出来。 行、哎、行、哎、行，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走吧走吧， 走， 捯饬了。这就是老袁， 哎，您 外呀， 哎，您别打喘气啊， 哎，这就老员外呗， 来，老员外， 哎呦， 赵大爷、李大妈，您看多精神 啊！ 这是老哥哥、老嫂子，不是 啊，不是 老哥哥、老姐姐， 这两口子， 对 不是 对对对 啊， 多遗憾呢， 真有分析一下啊。 你看看人家老员外啊、 哎，快来快来快来，咱别外边了，那什么， 多热情，来来来来 来来来，屋里边屋里边，屋里边， 跟自己家一样，跟自己家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赵大爷， 赵大哥说的对， 哎真不 快，二位请上座啊。 哎、 那个什么，我们家呀没什么佣人，就我自己一人，我给二位沏水去。 行行行，去吧去吧， 你听，亲儿子又能怎么样？ 真是， 你别在边儿。啊敲边鼓，你这姓钱的老板，你不会说话？哎，你也是，你老赵头，你怎么这样？ 怎么了？不客气吗？ 不是客气，不客气。人家之前，我说来看看来，你非说他来了之后都不跟咱们走动，他摆那个臭架子，他不是什么好人。三番五次你拦着我不让我来，你看人家人这大兄弟多热情， 你看看 多热情， 人家又沏茶又上座，这中午还备饭，下午还打牌，您还怎么着？ 就是我看你倒霉就倒你身上， 对，怪我，我有点这地缝里看人了。 对，我跟你说，还得住大街，我跟你说， 地缝里看人干嘛呀？ 老在 鼓楼里， 他们家不是地下室吗？ 门缝里看 啊，对，门缝里看人了， 对。所以赵大爷，你得检讨检讨， 是 不是？ 确实我不对了， 哎， 我不对了。 对对对，大妈你也是，是不是？没有这个远见， 那 个、对 对对，那个原来呀、啊。老员外， 哎，来了。 哎、对，老员外可有老伴啊，您这注意着点啊。 有老伴啊？ 啊，对， 我可以等。老伴在哪儿呢？ 等。 哎呀，您瞧瞧，看来这世间上还果真是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物啊！不管是街坊们基于刻板的印象所得出的猜测，还是那些无论从哪里听来的所谓城市的规矩，其实啊，到头来都抵挡不过当人们愿意彼此交流的时候，那份真心诚意所散发出来的真情与实感。这就是未解孤独共作伴，惺惺相惜请吃饭，街坊邻里互帮忙，空巢从此不孤单。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